我谨代表广汽本田三和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烟花绽放的是灿烂的希望，星光闪烁的是幸福的光芒，对联儿书写的是心中的梦想，彩虹铺就的是美丽的天堂，而电波传递的是新年的吉祥。大家好，我是孙伟，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希望电波那头依然有你的陪伴。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说吧，说你爱我吧。 天地的花来将我融化。

时会难过，会沉默，回忆反复的路过，躲不开也关不掉的那首歌，却听出了寂寞。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安全燃放烟花爆竹时的注意事项。在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传统习惯，特别是除夕之夜，虽然燃放烟花爆竹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但每年春节被烟花爆竹炸伤者为数不少，因燃放烟花爆竹不慎引起的火灾事故也屡屡发生。为了确保自己和他人能平安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燃放烟花爆竹时要做到以下几点。燃放时，燃放者与观赏者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要让未成年儿童单独燃放烟花爆竹，不要将头部伸向烟花爆竹的正上方点火或查看点燃后熄灭的烟花爆竹，不要对未点燃的烟花爆竹进行两次点燃，不要用已点燃的烟花爆竹去点燃其他烟花爆竹，不要将烟花爆竹存放在家中，要远离火种取暖器，不要购买燃放礼花弹、大型烟花，不要在明文禁止的区域燃放，不要在楼层的窗口、阳台、平台上燃放，防止火星落下后引起火灾，不要将烟花的喷射口对准建筑窗口、行人、车辆燃放，防止火星进入引起火灾和伤人，不要从楼顶、阳台、窗户等高处向外投放已点燃的烟花爆竹，不要在棚户区、小弄堂、加油站、变电站、燃气调压站附近及高压线下面等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合燃放。在燃放时，先要选择安全地点，按说明书要求正确燃放，先把阳台、平台、屋顶、天井、老虎窗及建筑物旁的可燃物清除，把外墙处布料等可燃遮阳布、空调保护布收起来，预防可燃物引燃后引发火灾。同时对建筑外墙上任何开口和孔洞采取封堵措施，以防火星进入室内引起火灾。在离家前要把门窗关好，防止飞来烟花火种引起家中火灾。三河市安监局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因雾霾天气及环境污染的影响，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遵守三河市政府的相关规定。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016年以来，我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廊坊市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坚定挺进5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奋斗目标，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大力构建4+6现代产业体系，以改革创新推动市域经济实现新跨越。4+6现代产业体系即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智慧物流、通用航空、众创空间4大现代服务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印刷装订、食品加工6大传统优势产业，力争实现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交相辉映、相互促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全市经济提档升级。燕郊现代服务产业区启动区创意企业研发中心及企业总部项目就是我市现代服务业项目的一个代表。该项目拟利用燕郊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高端电子信息、传媒文化、后台服务等主导产业，

都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高原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高原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谁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生有长江水，谁不曾听见黄河壮？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天上。

见谁离去，你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关于爱情的欢愉，来自对方真实也爱自己，不能有默契，爱就算难预计，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多句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 珍惜。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真心，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一次的回眸，一生的约定，岁月让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